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里 七十二变， 好光子 白天晚上 月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小底、大磊、刘航宇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我们街坊碰到这么一档子事儿，隔壁胡同的街坊高速停车还倒车问路，被交警处以200元的罚款，记12分。哎呀， 这谁、啊、 想不起来了是吧？ 蔡姐太菜了， 还他的高速路上能倒车。 我跟你说啊，女司机为什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咱不是说女司机的问题啊，就是女性容易发生这问题。 哎，你这怎么？ 哎，为什么呢？ 哎，你看， 不， 真想问问为什么呢？ 这种情况你总结出来，女性发生的事情多 啊？ 为什么？因为胆小，她害怕什么呢？就是这事儿我一旦错过、哦，这个问题就会很复杂。他会设想下一个问题，就是咱是说简单的，比如说男性会想，哎，我下一个车我掉一头回来吧。 对， 他会认为这个事情很复杂，万一我走丢了，我又不认识，这就那么老远， 走京藏高速， 哎， 万一我一猛子扎到西藏去了呢？ 哎， 但是男性呢也有同样的，其实你看调监控啊，也有不少男性倒车的。 是男性倒车是为什么？ 他怎么想的呢？ 他偷机取巧，我技术好， 对我胆大， 我没事儿， 嗯， 我后面看了没人， 哎，我没瞧见摄像头， 往后看的人还真不是看摄像头。他看后面没有车， 打车， 半夜似的，我这四下无人，我倒一把，对吧？ 谁知道呀？ 他关键没有危险， 嗯、 是我。 可他没想到这个后车的速度非常快，你认为没有危险，但其实他在很短的时间就到达你的身边了。 对，后车很大影响，不光是这个，而且他关键是这个高速上有大车，你知道吧？ 嗯、 啊，那么老长， 真想刹车他来不及，有时候。 他那个急转弯的时候会容易，他重心高啊，他会发生侧翻。对， 侧翻。 他为了躲你，他啪一侧翻，本来你没问题，拉着一车水泥，哗， 好， 就给你浇筑到那儿了，对吧？ 兵马俑了就。 啊，兵马俑当然不是这么做出来的。 就说不是水泥，拉着后车的都是飞猪， 哎， 这一倒，这猪们，哎呀， 哒哒哒哒哒哒， 本来睡觉的也醒了。 我跟你说，猪更可怕，还得 到处跑， 不，得拱你。 对呀、啊。聪明点的那猪还得说呢， 小花再聪明的猪也说不出来。 找俺老猪尝尝， 那是八戒。 你说的也不是聪明的，你说是够年头的，那是唐朝流传下来的老猪。 当然蔡姐也说了，那什么警察同志，我是这么个情况。 什么情况、 哎、天也黑了呀、 啊、 我要真走错了吧，我真是绕不回来了，我就何况说呢，我也打着双闪，我也回头看了。 回头看你才能看多远啊？ 我是视力啊，我这倒是1.5的。 谁问你视力？你知不知道车速有多快啊？你给别的车造成了多么大的危险？ 那您少扣点分，多扣点钱行不行啊？ 啊，不行， 12分 交通规则 啊，那我不就得进学习班了吗？ 就 你是得好好学习学习了。 哎， 啊，俺打双闪了呀？ 打双闪也不行啊。 那我就好有一比， 比作何 来呀？ 这车要坏在这个岔口这儿。那他是不是也靠打双闪给后面一提示啊？他怎么就行，我怎么就不行、 啊？那你得下去立标志啊！ 立标志，人要离车呀。 那 就我就是达到他的第一步了，已经。 那是特殊原因，他实在动不了了，对吧？就是说，他的车已经没办法移动了，这属于一种特殊情况，这跟你这不一样。 我也挺特殊呢。 就你这人说话就挺特殊的，这个呀是有道交法的啊，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你都可以有法律条文，你能查呀。 不是孩子和姥姥呀，在那个收费站那等着我呢。我要不到这一下子， 孩子和姥姥在收费站等，没在家等啊？ 是上一个服务区的时候你把他们落下了， 是这么回事儿。他爸呀开这车呢，有急事儿，走高速 哦， 把孩子和姥姥放车里了。中间呢，过服务区的时候呀，孩子说上个厕所，姥姥紧跟着说我也去。 这姥姥是眼馋是吗？ 到点儿了，都赶紧上厕所了。 到点儿了，按点上厕所。 对，不到点儿得憋着。 我说到地点了，就直接想上厕所了。完了以后呢，他俩上厕所，我老公啊是个马虎人，他着急呀 正好又接一电话，工程方一催，他一着急呢，他就把姥姥和孩子落这个收费站了。 那你怎么开着车来的呢？ 他就给我打电话呀。 哦、 他说你不是比我晚出发的吗？ 哦、 让姥姥和孩子在收费站那儿等着。 然后你老公就开着车走了。 其实他也不是说诚心落的，他也是开出好几里地才发现的。 哦、 是不是我挑吧？这要是奶奶，估计就丢不了了。 哎，我怎么听着像挑呢？ 说完了吗？ 说完了，所以 12分200。 要不是你把6分匀给我老公，他有一定的责任。 别磨分啊，别磨分。 他作为一个男人，他是有责任的。 对对对， 他不是把孩子落在这儿， 你可以上法院起诉的。 那您看我这个， 你可以回家批评的。这12分200你必须交。 但是我孩子和姥姥还在服务区。 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接。 你可以努力再学习。 那我这车怎么办呀？那我这车还在这儿，要不然你让我开回到你家那附近呢？ 啊， 不行， 你的驾照已经被暂扣了啊！ 警察同志啊，您知道这母爱呀、它就是这样的伟大，它就是这样的自私，对孩子的爱呀、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出来。 好， 而且那孩子， 我现在把你送回家，好好爱去。 警察同志啊， 别哭了。 反正说是蔡姐给警察哭了四出， 是不是警察盼着换戏呢？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完全忽视了这个危险。而且在他们的意识当中认为我这种行为其实构不成这个情况。 记满12分的呀，他去学习的时候都给他们看视频。 嗯 啊，这视频里边怎么撞的车呀，怎么发生的事故，触目惊心， 是吧？ 都应该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 一看你就看过。 所以蔡姐呢，她的驾驶证扣满12分，她得参加科目一的考试。在那儿呢又遇到一位也是扣满12分的 啊， 俩人还交流呢。 哦，这还交流呢。 您是那个怎么就上学一半了？我看您哭丧着脸儿。哦，我呀，嗨，是这么个情况。我呢，家里呀，80岁的老母过寿。 哦， 我们姐儿五个。 哎呦哎呦，给您道喜，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啊，五个女儿啊。 哦， 本来 五女拜寿。 哎，五个姊妹吧，以前呢有各种的这个纠葛呀，关系上面还是有些 不和的，是吧？ 关系上有些不和的。 但是由于给老母亲拜寿，都回到一家里来了。 对，就由于母亲 不容易， 回来了， 对对， 这真是得以相见呀。 大姐带了一只羊，是吧？ 大姐带羊肉，我当时有点激动， 嗯， 因为这姐姐妹妹这确实五个是很难得的。 是， 当时我还唱了那么一段呢。 哦，你怎么唱的呀？ 老母亲咋的地走走， 别唱了 可以了可以了， 真听不懂 醉了。 我是一激动，我喝了点酒，我想着喝这么一点酒，主要是姐妹相见实在是恨晚啊。因为你不知道我们这五个姐妹有多少年没见了，这中间的离席有多大。 是我看出来了， 没想到回到 您都这岁数了， 跟警察哎，就这么偶然相遇了。 那一定是警察特意等着您的。 警察都听哭了我这故事， 是 但是该扣我12分，扣了我12分。 您这事说太好了，你张那反转好几回，跟这事儿没关系，您都说出来了，我知道了。 那您这简短的，您是为什么进来的呢？ 我就逆行了500米。 哦，您这就是平白无故就逆行500米，一点心思没有，胆大妄为的就怎么逆行？ 不是胆大妄为，您知道吗？那天呀是家里小孩闹病呢，我出门这个地方，我们家住那地方，嗨，你别提了，前面有沟，后边有坎，左边有坑，就是这个栅栏拦着的，出来就那么一个口，一口出来可是要想往医院那方向去啊，还得往那边开出2公里多掉头去，你知道那天又堵车，哎呦，好家伙，这孩子都亲生的，您知道吗？那个心情您可以理解吧？我这心里着急呀呀呀呀，这往回开。还没有人，我就这个慢慢的，我就一点一点蹭啊，我就往回开啊，我当然我也很注意，我打着双闪，按着喇叭，滴滴滴滴滴滴滴，就跟那警车那哇哇哇一个道理，我是按那个节奏摁的，但我不知道他们听出来没有啊，我这就往前开，我还摇一窗，喊让开点，有急事， 把警察招来了。 啊，不是把警察招来了，把所有人都招来了，是吧？ 哦， 警察说你可以打电话呀，我们这帮你处理呀。 对对对。 所以你这种行为啊，还是扣12分。我跟警察同事解释了，我说你下回我一定不这样了，这回你就原谅我一回吧。警察说不成， 哦， 我听说你这事儿了，就是在一个市中心特别繁华的地方，你逆行 啊， 完了那个孩子还没在车上，落家门口那个位吧、 哎？对对对，媳妇抱着孩子后边追我，还哎没带孩子，没带孩子，我当时有点喊，我喊声音太大，把我滴滴滴喊媳妇喊的我都没听见。 得亏这孩子没在车上，这是为孩子好啊，您学习学习吧。 哎呦， 我 这 是 胆儿太大。 您别光说你那是怎么回事？ 我呀，嗨，哥们儿不是讲义气吗？ 哦， 我 替别人顶缸， 不是，那不能。 入罪并罚， 对你罪过更大。 家邻居啊，一对老夫妇，这一对老夫妇呢，他们腿脚不好， 就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把我这停车位啊 让给他 了，就让给他们了、 啊、那挺好啊，你 我一年20000块钱租给他们了。 哦， 我得找地儿去停车去呀、 啊、是是是， 我们家呀门口贴条。 哦， 我是每天啊就把我那个牌照 啊 给摘下来。 哦， 哎，人就不知道我这车是什么号了， 你 看 就不能给我停 着 了、哦、 听完之后我就觉得他这个该。 刚才说这些事儿啊可能在生活中真实的发生过，不过呢提醒大家，就算有些时候情况非常的紧急，您个人非常着急，我们也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当发生意外情况的时候呢，可以寻求交警的帮助，而不是没有头绪的横冲直撞，因为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给自身带来隐患。 正所谓道路千万条， 安 全第 一 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小底陈鑫，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嘿，来了就喝我这东西啊！ 哎呀，我渴了，刚才又吃了不少甜的。 那甜的那是我的呀。 怎么什么都是你的？ 哎呦，陈鑫，我记得小时候特爱吃巧克力，哪个黑吃哪个， 老长蛀牙。 呵，那你要干这事儿，你不得乐死？ 嗯， 干什么事儿？ 15吨液体巧克力翻车了，巧克力液体，液体巧克力， 这是一件东西吗？巧克力的液体跟液体巧克力啊，一个东西。 满路上都是，这要是陈鑫看着， 我不至于，我要舔干净，知道吗？ 他如果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时候呢， 嗯， 他就算留一地的，你也来不及舔，他就冻住了。 哎， 你还拿东西往下撬，凝固， 拿什么撬呢？得拿姜笔条。 对， 哎，怎么着？你们是不是听这事儿特激动啊？我觉得话都多了。 你说的都是瞎话。 我说的是个新闻。 哟。 货车翻车，所以呢巧克力倾泻而出，导致道路都被封了。 那是因为这个巧克力要粘路上特别的甜，特别的甜。 你们俩一定会穿两双大鞋到那儿踩去， 干嘛？ 完了以后舔鞋底儿。 我们在这趴着直接吃巧克力不好吗？我们干嘛非得要舔鞋底儿？ 没有生活， 没有出息。 这个鞋呀、啊、沾完巧克力之后回去拿水煮，然后熬好了重新浓缩弄成块再吃， 提炼是吧？ 对， 出那杂质吧。 他就说这还有泥。 哎，我们就为了那杂志去的，我告诉你， 那天还下大雪，你知道吧？所以这巧克力和这个积雪俩人裹一块了， 白巧夹心巧克力， 哎呀，这香着呢。 我没听说看积雪香着呢， 雪跟巧克力凝固到一块了。 嗯， 什么样的 巧克力雪糕？ 哎， 你只要是开到那儿，你闻着味儿，你就过不去。 我没听说， 我们怎么了？我们 哎呦，那巧克力融化了，在路面上发出那种芳香啊！ 完了回去我们就舔鞋去。 怎么办吧？现在 想办法，有那个环卫工人，我觉得人家的工人肯定是特别聪明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路面清理了。 我跟您说，要我出一主意啊， 嗯， 就得拿一大管子，哎，拿大管作， 哎 哎， 抽水， 我还抽水的工人往回作， 能作点是点， 哎、 完了以后你回去去砸提纯， 非馋着点巧克力是吗？ 对了， 不过15吨真是不少， 好， 就连施工的人都一边清理一边， 几位趴那清理呢是吧？ 不是不是，就闻这味儿啊，你的唾液就不自禁的就分泌出来， 哎、 有几位没吃早饭的，有几位午饭没吃好的， 不过外国人是爱吃巧克力。 天哪， 要假如真有一车翻了、 嗯、 就是说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话，我相信这巧克力肯定都浪费不了， 一定都给捡起来了。 哎，各家各户人，哎，来了都拿着塑料袋，你知道吧， 往家打， 哎，往家打。就跟那过去这打酱油一样，哎，往家打巧克力。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液体巧克力翻了这事儿， 嗯， 让人觉得充满了好笑的感觉，但没有太多的顾虑。你要说这个货车开了2公里，一路撒下一堆铁片， 哎呦，那这是 这满地都是， 这个就叫一撒， 那、哎、那就麻烦了。你看陈鑫好不容易换一辆车， 换一辆车， 我们家 借来的， 我们家怎么这么惨？我们家什么都是靠画。 陈鑫又好过那个富贵的生活，陈鑫借着了， 我至于吗？我 带一姑娘出门。 我那姑娘也是画来的吧？ 就这是不是画来的，这是自带的。 你出去，前面这货车雨洒，你在后边紧跟。 我就是等着他那雨洒去了是吧？啊， 你这一条道啊，哎，你得往前走啊，你也没想他雨洒呀？ 正好你加速，他雨洒，滋。 完了，紧接着呢，我这车呢？ 不是， 你这车动力就不足了， 不是了， 就停了。 我那还不停。 哎，姑娘有点意外啊！ 压， 这个压呀是感慨车速快， 你以为 哎 压的压， 哎， 你以为让 你压 东西， 你就压那钉儿， 啊，完压塌去了。 当然，就是姑娘挺生气的，还没到地儿呢。 不是，其实坐一顺风车的， 不是你一辆车给压了，后边加上你一共32辆车都给压了。 对，但你是头一个。 哎呦，我哥倒了没了，我头一个，后边那几位全拧下再给我追了。 你得这么想。就是即便他们也压了，他们也是排你后的，你是第一名， 我是头了压。哎， 你们俩的故事呢虽然在这儿画出了一个 圆满的 句 号， 这不意味着 这不是画的，是压出来的。 哎，你以后这个 没有这样机会。 哎，对，你看这个美国有一公司，他们公司派运钞车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我东西都是画来的。 他是把脑子给压了，连运钞车都不知道。 车门突然间打开了，结果数十万美元的钞票飞出去，这个感觉就是钞票从天而降啊！ 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 哎呦， 这事儿我怎么就赶不上呢？ 大家都跳过围栏捡钱，有些人呢就交还了，有些人呢就中饱私囊。但是呢，警察就说了，说这个我们要封闭路段，但捡到没有还回来的呢，可能被指控。 你说这仨故事要放一块儿多好？ 嗯， 啊，刚开始这运钞车开始挺好，哎，前面有一 雨 洒的 给扎了， 咵嚓一扎，满美钞往马路上一撒，刚撒完，大货车来了，咵嚓 巧克力， 全扣的钞票上， 你回这个又挣钱又填巧克力，然后警察最后挨个再把你封堵， 对，因为上面都有巧克力。 当然了，这种雨洒或者是侧翻的事情呢，不光发生在刚才说的那些地儿，还有什么装辣椒的车翻了，装菠萝的车也翻过， 那是装动物的车，什么装猪的、装牛的都翻过。 小龙虾满地跑， 爬 啊，满地爬，这你该高兴了吧？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活的有什么可高兴的？又不是麻辣的。 说说小龙虾吧，因为我毕竟是个厨子。 干炸小龙虾是你的拿手好菜。 干炸 和面糊 炸的呀！ 哎呦， 看着软， 是，嚼着可硬呢。 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变变出新花样。 大街上， 什么人开车？ 好热呀，吹个风。 这么热，哎呦，女司机吧？哎呦，看看，哇，哎，长头发，没事在那边老抖。看不见模样，我再往前点。 哎，这个人讨厌， 长挺漂亮的。不行，开侧脸看不见，我再跟着吧。哎呵，哎，要看这身条可不错。哎，关键是他这头发老来回拨了，大长头发这会儿也耽误事。光看你奔头， 哎，我也四处看一下。应该是挺长的时间。 哎，这不错，这压壳好。哎，高鼻梁，挺白净。 谁发微信告诉？ 低头了。哎， 你才像全智贤，讨厌。 往这边瞅瞅，挺好看的姑娘，到这边瞅瞅我。还拐弯，我跟着你走。 你又来了。 嘿， 这个人干嘛要摇下车窗呢？ 想甩开我啊？没门，让我看仔细点。 有病。这个眼镜男面目狰狞， 这女怎么这么严肃不会乐， 眼泛桃花。哼，你看 你别看瞪眼也挺好看。哎，有点意思。哎， 我赶紧甩开他。 嘿呦，跑走。 哎，这边车。 哎呦喂， 你干嘛？哎，什么意思？ 不是您撞了我了？ 你一路上就吊着我开。 哎，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怎么能吊着您开？你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走， 我提速，你提速，我减速，你减速，你干嘛？ 保持安全车距，可不你提速，我就得提速吗？ 你老在我隔壁道上。 哎呦，这道路是大家，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对吧？您管不着我这事儿，我爱怎么开怎么开。 你瞧瞧，你把我车上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

10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大磊还说给自己的童年留点美好的记忆，那自己童年不是早过去了吗？ 哎呦，过去了没关系，可以留记忆呀、啊。你们说你们小时候想没想过拿棍当猴子？ 我没有。切、啊。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呢，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让咱们几个小孩一起唱首歌。 嗯，对。 当时咱们几个商量了，咱们就唱《葫芦娃》，完了说要唱出点花样来。 因为葫芦娃人多。 对，对当时是这么唱的：葫芦娃， 葫芦娃， 葫芦娃， 唱几朵花， 唱几朵花， 就 这 葫芦娃， 啦啦啦， 啦啦啦。 哎，你这么多拉了一会儿， 人家已经唱到第二段了。 呼噜 呼噜 呼噜 哇 哇 哇 呼噜 呼噜 哇， 咱仨是学说话的， 多美好的回忆啊、嗯、现在这个词儿 那你们说的一点都不美好， 是深入我心啊，风吹雨打都不怕， 对， 啦啦啦啦 马兰花嘛。 葫芦娃葫芦娃， 听到人在说话，不是这个。 王大磊想问什么？想问这七个葫芦娃都有自己什么特殊的本领。 哎，就这反正是也差不多、嗯、 啊。王大磊你能说得上来吗？ 那当然能说出来了。老大是力大无穷，大力士， 大力娃。 嗯， 老二呢？ 老二是千里眼， 顺风耳。老二是千里眼加顺风耳。 三娃是 金刚铁骨， 金刚铁骨。 嗯， 就是那个什么是用神力斩断蝎子精的宝刀之类的。 对对对对，老四是火，老五是水， 老六呢？ 老六隐身， 老七是金刚葫芦娃， 老七是葫芦葫芦。 干嘛葫芦那么多回啊？ 他用一葫芦。 哦， 这里面最厉害的是谁啊？ 老七。老七拿这葫芦一收，把那六人都收了。 最后叫七子连心嘛，指的就是七个葫芦娃全被妖精收起来了。 对， 收到炼丹炉里， 对， 准备炼成七星丹。 然后蛇精在外边问娃娃，感觉怎么样啊？ 还是叫猴呢？ 好辛苦，好凉快。 不是葫芦娃村吗？ 凉快，好好舒服。 炉倒是一个炉。 最后呢，葫芦娃是怎么就连成一心呢？ 因为有妻子了。 莲花呀，老头爷爷拿着那莲花，连心连心连成一心。 对，莲花池公园聚集啊！ 老头什么都管。 现在您去莲花池公园呀、啊， 也看不见葫芦娃， 能看见西客栈。 你的意思，西客栈是葫芦娃变的？ 最后啊，反正是就是我方大胜，妖精大败。这个动画片你们记得是几几年上映的吗？ 这是19 好 八， 就那么多年， 确实是80年代的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86年原创出品的13集系列剪纸动画片。 哦，1986年， 嗯，当时啊，可以说是一个动画片的繁荣时期。 那得了，王大磊，你必须收集这套邮票，这一对于你恢复你童年的记忆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说谁的童年没有几部经典的动画片的记忆啊？ 那当然了， 而且有些动画片的台词，大家是从小就会背了。你像刚才说的大闹天空， 大闹天空你告诉我哪句你记住了？ 大闹天空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上八洞神仙，中八洞神仙，下八洞神仙， 还得变换嗓音啊、 嗯、啊！还有什么这个老头， 你啊就这么不尊重老前辈，所以这句话印象深。 哪吒闹海， 嗯，哪吒闹海哪句？ 小妹被妖怪抓走了，小妹被妖怪抓走了。 你看我一说你肯定印象比这个深多了。把哪吒交出来，把哪吒交出来，把哪吒交出来。 当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动画的主心骨啊，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嗯， 就是也有几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 对对对， 啊，也还有科学电影制片厂制作的，都少。 那个时候的配音演员，搁现在来看，个个都是大腕啊。 对，声入人心。 都有谁啊？ 有邱岳峰老师，比如说《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太上老君》都是他一个人配的 啊。 还有《哪吒闹海》里的东海龙王， 就是把哪吒叫出来。 对，还有《阿凡提》里的八依老爷。 我这是一口母锅。 毕克老师呢是《大闹天宫》里的东海龙王。 哎，你比如说毕克老师还配过什么小红脸小蓝脸 哦，这我知道。 嗯， 《天书奇谭》里的员工， 员工就是那个诞生的 师傅。还有《哪吒》里的李靖。那傅润生呢，曾经配过《大闹天宫》里的玉皇大帝。 都是感叹词。 还有《天书奇谭》里的太白金星，《哪吒闹海》里的太乙真人。 那会儿啊，无论是动画片还是电影都讲究配音，尤其是很多国外电影过来译制片嘛， 译制片就是看那些位老师们的这个意志力，是不是 意志力 就是他们 意志的能力。 哎，对对对对，哎呀，就是翻译的也好， 该死，把它要翻出来嘛。 可恨， 去你的吧。 没听说过 就这个呀。我再问一个你们印象深刻的动画片啊，蓝精灵。蓝精灵里面有好多大家熟悉的人物啊， 格格巫， 哎，阿兹猫， 嗯， 完了以后， 哎，精灵里就是叠字儿有好些， 比如呢，健健， 聪聪， 嗯， 笨笨， 嗯， 乐乐， 嗯，蓝妹妹， 然后他们有时候经常还唱是吧？说着说着唱， 二八的俏佳人， 这是蓝妹妹， 非是我这几日收尾无难，有几件信我 这 豆儿 的， 也蓝的，80年代。广东电视台的宋文书就是为蓝精灵里面的聪聪这个角色配音的。 哦， 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形象能够这么深刻的影响一代人。 因为聪聪啊戴眼镜， 情节你就算忘了，但是一唱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哦，你得调整呼吸啊，你这跳跃式唱法是吧。 当时为了给这些动画片配音啊，广东台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配音部门，最多的时候拥有100多人的配音团队。 哎呦，那也是因为工作量太大了，多部可能是国外引进的动画片。 嗯， 那会儿引进的不光动画片，没跟你说嘛，还有很多译制片。 对， 有佐罗呀， 啊， 黑玉金香啊。 哎，那时候引进啊，还就是说政策上偏重于广东啊、福建呀、 啊，那不沿海地区嘛，他们先开放啊， 对外国动画。 嗯，变形金刚好像就是广东配的。 除此之外啊，辽艺也就是辽宁儿童艺术剧院也引进了一大批的外国动画，知名的有啊，一休、灌篮高手、狮子王、雪儿公主历险记、七龙珠、宠物小精灵等等的，正好是一大批热血激昂的动画。 我赶上了， 好没少灌。 灵木花道、 林三丰、 哎、什么张三丰 哪儿窦尔敦完了有张三丰了。 他看得越来越靠前了。 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啊，有一个关于配音的梗哦，我的老伙计，我要狠狠地踹你的屁股，就这个腔调啊，挺常见吧。 嗯，哦，我的老伙计，我要狠狠踹你的苹果。 怎么什么都踹？ 所以这个翻译腔，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腔调？就是因为台词嘛，比如说英语台词或者法语台词，我为了让那个口型对上的话，有的时候不得不拖长声 哦。 而且这个很多配音的声音深入人心。 对对对， 配动漫、配动画的这个配音演员，你会发现他一个人配的角色特别的多。 嗯，人家声音的可塑性也特别强，用一个人的声音来给若干个人物化妆。 咱们街坊小赵，他研究动画配音的，他跟我说呀，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知名的配音演员实在是少之又少。可是过了2010年以后呢，一些网络动画的配音如同雨后春笋。比如说有一部无厘头的动画叫《搞笑漫画日和》，曾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这个配音啊，让原来很搞笑的内容，在中国观众眼里变得更加搞笑了。 坑爹了，这是！这山东天池有什么好收集的？为什么全都是这倒霉孩子摆在这张残念的脸呢？小朋友们看了这表情还吃得下零食吗？ 刚才这些话我也已经说过了，于是你们又再次追加了新的贴纸，有这张、这张、这张，一共3种。 想吓死你啊！这什么皮羊肉不笑跟神兽似的，竟然让你买啊？话说这谁啊？这贴纸的魔咒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啊？ 反正一个好的动画片的配音啊，真是可以影响一代人，让大家的记忆中就落下了这个台词的印记、人物的形象，所以应该感谢这些配音演员带来了童年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哎， 现在是动漫台词大考试啊， 准备一下，前方高能，前方高能， 机动战士高达， 战五渣呢？战斗力只有五，简直是个垃圾。 这是七龙珠。 对，当时孙悟空对失散多年的哥哥说出这么一个金句。 他孙悟空在他那个国家的名字叫卡卡罗特。 我秃了，也变强了。这是《一拳超人》里的台词，真相只有一个。 柯南。 教练，我想打篮球。 灌篮高手。 我是路飞，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你都喊出来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女大学生雪山获救之后送民警锦旗，上书八个大字，到底是哪八个大字呢？哎，您接着往下听吧。哎呀，两个女大学生租一辆车，然后去了他们计划好的四明山红山林。四明山啊，在浙江，这个山呢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山了啊。但是当时他们去的时候啊，不幸赶上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雪，走在一条山路上，看导航才知道，哎呀，这个，哎，对吗？对吧？ 俩也不问谁呢？ 你觉得呢？ 那有地图应该说话，那导航都会说前方怎么着怎么着。 但是呢，这是一个交界的地方啊，天冷路滑，他们就卡在路上，不能掉头，也不能前行，原地不动了。你说这时候，你作为一个见义勇为的好男士啊，你怎么办？ 嘿，我奋力，我有救援设备吗？ 哦，你想的很专业， 对不对？ 嗯， 我别回头没救成他们，把我再陷在那儿， 这个概率很高的。 那我马上报警。 哎，你这些做法真的跟他们一模一样，哎， 是不是？嗯，有困难找民警。 来了四名辅警，带着很专业的救援工具。 哎，这就是说人家这个专门干这个。 天气实在不好，这个人家警察也是40多分钟才到现场，其实路并不多远。来了以后啊，这个女大学生非常感动，谢谢，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这俩女大学生是不是学校相声社的？ 当然了，民警呢也说了，你看这很危险啊。 嗯， 你们及时的报警。 真的，我跟你说，报警及时是对的。有的时候自以为是，哎，不用挂警，过一会儿天就好了。天好咱继续能走，他过于自信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 现在大雪还没有完全封山，在你们遇到危险之前我们及时赶到， 把车给埋了，俩人就有生命危险，那个时候寻找会更加的费劲。 哦， 把这俩姑娘送到了附近的旅馆，当时呢女大学生还加了民警的微信， 嘿， 说了我们一定要表示感谢， 这 我们的命就是您给续来的。哎， 对对， 续命， 加了血条了啊，谢谢您谢谢您。 我觉得民警可能没听明白，这俩人说话有点颠三倒四。 这个民警呢就收到了一份快递， 先拉打开一看，是姑娘她买的现成的锦旗。 哦，写的是见义勇为，救死扶伤。 没有没有，人家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就跟订蛋糕似的，不是说非得写 生日 快 乐。 DIY 的话呢，你可以手工制作啊，你可以随便写，比如说王大磊， 哎，尖刀的，生日快乐。 这是蛋糕啊。 哎呀，跟你客气呗。 这客气的吗？你一句客气话都没有。 就这意思，就是现在都实行那种个性化的这个设计， 哦， 对不对？ 哦， 这小锦旗上呢也是姑娘们个性化的设计。啊，刘的语言以前都是什么什么见义勇为啊，扶危济困呐，啊，人民公仆吧， 嗯， 向您学习吧， 嗯， 哎。姑娘呢这八个大字也代表了这两个女孩当时的真实的心情。 写的什么呀？ 大雪封 山，救我狗命！ 谢谢。 要说这两个女孩应该是说相声，敢于自嘲。 一般都是拿你狗命是吧？ 对， 这是救我狗命， 竟敢说自己是狗命。 关键呢，他们这种自黑的方式呢，倒是让警察觉得嗨。 警察就是说相声的， 这就这个呀，小张你怎么看？ 没听说过。老李你怎么看？你得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吧，这是现在人的表达方式。 嗯， 这90后啊，00后啊， 小孩是吗？ 都爱这么说话。对， 他们除锦旗之外还送了一些零食，比如说火腿肠。 嗯， 救别人的时候吃 花生豆， 救别人的时候吃， 这倒是下酒都还不错。 哎，神剑说了，因为什么呢？我看你们净加班加点的啊，吃泡面不配个火腿肠多么单调。 那为什么不给配方便面呢？光配这些辅食？ 因为他遇到了四个辅警， 原来如此。哎，老李，你绝对是说相声。 那么民警呢，现在也说了，这孩子感谢我们呢，我们确实也是挺自豪吧。 对， 也是觉得应该做的。 为了孩子们，我们成了一个艺术团。 但是呢，你们这个女大学生啊，出行的时候一定得看好了天气啊。 真是， 别是大雪封山再进山，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赠锦旗啊，这个感恩的方式不错，但是作为这个大学生，这语文水平有待提高。 怎么呢？ 救我狗命！所长说就这个。 你们所长一定是捧哏的。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北京市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金生医生。本期话题，得流感后只会有呼吸道症状吗？ 别哼哼了，听着别扭。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每次感冒的时候都是先咽喉疼，完了声音哑？ 因为呢，你这个在前边，就是先从这儿进去，就跟吃东西似的，先到嗓子眼儿才能到胃，就是你发现闹肚子的时候已经晚了。 病毒先离我的最近的是嘴、鼻子，走咽喉吧。 对， 咽喉要道嘛。 你那意思，他肯定是打前面进去的，对吧？ 是，没有谁从后脑勺先得感冒啊。 那好像蜂蜜确实挺死的，什么病都没有打后脑勺进去的。来，咱周边有专家吧，你问问专家，什么病能打后脑勺进去？ 哎，张主任来了。 张主任，这个是有这么个事儿啊。这个他不是给您发暗号呢啊，是小花啊没拜俗伤风了啊。 哎呀。 上呼吸道的感染， 嗯， 这个他这个症状还是挺明显的，该有的全有，嗓子眼疼啊，鼻子堵啊，声音嘶哑呀，不干活呀，爱睡觉啊，吃不饱啊，嫌他妈话多呀， 这肯定这都没关系 啊。流动红旗他没得上，他得上这个流动感冒了。 什么叫流动感冒？ 那个 叫流行性感冒 啊，对。 我这是流行性感冒吗？你别的， 张大夫，您给解释解释。小花得这个算是 流感， 是流感吗？张大夫， 小花得这个呀，我给大伙说说吧。 好， 如果说你罹患了流感之后啊，呼吸道症状它主要包括像小花这样，咳嗽、咽痛、鼻塞，还有声音嘶哑，还有流鼻涕等等。 嗯， 这个呢，小花好像都有。 你看看， 我们从其中这个咳嗽啊， 嗯， 是最常见的症状了。那么除了这个呼吸道症状以外呢，还会出现你比如说发热、胃寒、头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疲劳啊等的这个全身的症状。 你有吗？ 我没有这些，我就是。 还有其他症状吗？那您说。 那小慧这个情况还有可能出现，你比如包括恶心啊、呕吐啊等等的，由于上呼吸道感染所导致的这些消化道的症状也有。 明白了，到半夜后半夜就开始来了，知道吧？你等着啊，你算好点，三点他们来。 张大夫，你看这俩还街坊呢，这盼着我多不好的。你说说这样， 不是这给你确定了你是流感之后就好治了，是不是？咱得对症下药，您说是不是？ 对。那么我想告诉大家伙，除了上述症状以外啊，在罹患流感之后还可能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并发症。 哎呦， 因为流感和咱们普通感冒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 哦， 严重的流感甚至可以危及生命的。 这么危险呢？ 其实从初期来看，普通感冒和流感差距不是很大。 对， 要再往后观察。 因为流感和这个一般的上呼吸道感染呢，早期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发现。 合并症就是说，您说的是心脏不好。 合并症，你比如说，如果是个流感的话，它有可能这个合并一些脑实质的炎症。 这什么东西？脑实质的。 脑实质的脑炎啊。脑实质的这个炎症。另外呢，如果是流感的话，那么它也，会直接合并这个比较严重的肺炎。 嗯。 或者是造成病人的呼吸衰竭啊等等这些。 明白了。 非常重要的一些合并症。而感冒呢，就一般的情况有三四天呢，我们可以形容它不治自愈了。 哦，那流感三四天是肯定不能好的。 那是不会的，不会的，流感是必须治疗的。 流感一般得多少天啊？ 流感的情况呢，你没有， 那看你治不治， 一周是没法控制。 你要治的话呢，很快就好了。 积极控制嘛，一周就能控制了。 嗯， 你要不治呢，利拉拉的半年多也是他。 那肯定是并发症了，这不可能是流感半年、啊。 并发症还是比较多的，流感的并发症是比较多的。 那你说流感为什么就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它因为什么强大的攻击能力？ 因为流感的病毒啊，流感和感冒的病因不一样，它所出现的临床的表现的这些症状也就轻重不一了。 嗯，流感不就病因是病毒吗？对不对 啊？主要是流感病毒。 你看你看我又懂了哈。那普通感冒呢，它就可能是细菌，是不是？ 对、哦、细菌为主，其他的呢还有一些病毒感染。 哦，也有一些、嗯、 也有一些病毒的感染、 哦、 所以说相对流感会更厉害一下，是吧？ 流行性感冒它一定会有传染性，它是通，它不是一个呼吸道的疾病吗？ 啊、 嗯， 那么他们两个虽然都是有呼吸道的症状，那么实际上呢，流行性感冒它的传染性要大大的强于感冒的这样一个传染性， 嗯， 啊，它的致病性，你要是把流感和这个一般的上呼吸道感染区分开呢，一个最可靠的办法， 嗯， 那就是到我们的发热门诊， 嗯， 发热门诊呢，它可以做一些特殊的一些这免疫学的检查， 检测，嗯， 就能看到你有没有这个抗原的阳性、抗体的阳性，就能明确的分出来，嗯，你是感冒还是流行性感冒。 那是看嗓眼不行，小时候不都啊啊看一下嗓眼， 那个看不到什么，因为他的症状几乎早期都一样。 对， 那么你看他这个咽部的，比如充血甚至扁桃体的肿大，它都会有的。 哎，这您先帮我看看咽部，我就是刚才那个。 你这不用看，你 那鸭脖那太辣了。 你那是嗓子眼卡的鸡毛了，那是。就算是有点不合适，还没耽误吃，嘴还这么壮，根本就是馋病。 这个要积极的鼓励我们接种流感疫苗， 嗯， 来预防流感。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022 华丽阵容 未曾改变，小李、 英明、 王大磊 还有街坊们， 2022 娱乐72变加强版 重磅来袭， 首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重播下午4点到5点，凌晨2点到3点，触动你笑的神经， 还是我们仨。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72变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底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再补充一句，关注娱乐72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 超越了范围，而感觉

话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八七六资讯，我是小东。明天下午，文艺广播将在北京广播大厦举办“听北京看中国”京声京视年度主题沙龙活动，邀请曾接受过京声京视栏目采访的优秀视听作品主创人员，在现场分享作品诞生台前幕后的故事。目前这一活动正在招募听友参与观摩和录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报名。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今晚开始登台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老舍创作的五幕讽刺喜剧《希望长安》讲述了主人公厉宛城用并不高明的骗术到处行骗，而他周围的人物麻痹轻信成为他获取功名利禄的道具，直到事情败露，骗局被戳破，骗子才被绳之以法。著名相声演员苗阜将扮演骗子厉宛城。极致浪漫大写青春无极四重奏名曲音乐会今天晚上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无极四重奏曾于2021年在伊萨伊国际音乐大赛当中获得二等奖，是一支相当年轻但很有想法的组合。本次音乐会上，他们将带来古典而浪漫的勃拉姆斯 A 小调弦乐四重奏和贝多芬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中国国家话剧四世同堂今晚开始在国家话剧剧场上演。这部剧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同名长篇小说，由田沁鑫导演。故事以抗战时期的北平为背景，讲述了小羊圈胡同齐冠前三家人在抗日战争时期里荣辱沉浮、生死存亡的故事。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并将持续到今年的2月18号。著名指挥苏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陈谢阳近日直棒苏交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了相约北京遇见江南苏州文化艺术展示周专场音乐会。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本周还将在北京中间剧场举办艺术论坛和演出推介会。由姜思义编剧严瑞导演的一部原创京味话剧《大徽班》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邀请到纽标周华斌出任艺术顾问，王若浩出任文学顾问，艺术化的再现了200多年前徽班进京的风云过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万泉河路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北五环林翠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